真假情人。 顺风消失了地址，昨日我没名字，自信心远离时，谁爱这一火野种子，谁送出养分不休止。 喂，星啊，快快啲手啦，冇咩摸摸啦。 得啦得啦，长命功夫长命做啊嘛。 长你个头啊，我哋已经成礼拜六咧交俾人噶，礼拜六交唔到老土噶啦。 得啦得啦，尽力啦。 哎，我霸咗你啦，我转转，你揸扇灰啊。 咁啊，仲悭水悭力添。 我真系俾你激死啊，成世都咁吞破。 快杰，收工未啊？ 喂，思思，佢嚟咗啊？ 喂，做咩见到我好似吓咁意外咁嘅？ 你唔使翻工咩？ 唉，今日放假，专登嚟揾你噶。 搵我做咩啊？ 收工未啊？一齐走啊！ 梗系未啦，仲有多收工未要做啊？ 喂，唔好做啦，行啦！ 喂，未做完点走啫？ 阿杰，你真系好艳福啊！有靓女接你放工， 你唔好乱讲嘢啦。我同思思冇嘢噶， 人少少认咗佢啦。睇下你哋，思思系拖住你只手，仲话冇嘢。 喂，阿仔星，收下你把臭口啦！ 你话我矮，我自憎人话我矮噶。 喂，咁你事实系矮、啊。矮都唔紧要啦，系咪先？最衰系你把口啊，仲臭过条坑渠。 你揾人娶都好难啊！ 我冇谂过要嫁噃，独身不知几自由啊！ 抵你一世做老姑婆啊！ 喂，你哋两个一人少脚好冇？ 喂，阿杰，我哋走咯。 我仲未做完啊！ 听日先做啦。 喂喂。喂喂喂喂，你拉住我做咩啫？你带我去边啊？ 到啦到啦到啦。 呢度你屋企喎，搞咩啊？ 冇嘢搞，系整嘢啫。 整咩啊？喂，我睇你个样好似唔方好大协喎。 咁死党，冇好嘢点会揾你啊？系入嚟先讲啊。 哇，咩料啊？水浸啊？ 唉，都有自己大懵咯。今朝出街冇闩实水喉。 喂，啲地板浸成咁霉晒噶咯，唔用得噶咯，要换。 嗱，呢单生意我名益你做噶。 哦。你找我来就跟你换地板。 那你做装修不找你找谁啊？ 我都知道你没好大热的了，整单这样的东西我啃。 啃完最多给你一些人工，不用你白做的。 啊，算了算了，我免费跟你做了。 嗱，是不是不收钱先？不过不是挺好的，少少都要收回啦。 少什么少，不要扮嘢啦，预咗你不给钱的啦。 何启杰，你近排似乎聪明醒目咗啲啊！ 你讲咩啫？企喺度做咩啊？帮手啦！ 哦， 喂，唔通我一个人做啊？你想快啲搬翻入嚟咧，一齐喐手。 喂，咁你 call 你班手足嚟帮咪得咯？ 喂，你 call 我班手足，个都要俾钱噶喎，唔系人好似咁蚀底，唔收钱同你做嘢噶噃。 哇，乜你 friend 咁市侩噶？ 系啊，我啲 friend 好市侩噶，仲好孤寒添。你咪其中一个咯。 喂，有边个孤寒啫？我都话俾翻少少钱嚟噶。 唔好讲啦，嘥口水，拿上开工啊！ 要我落手落脚整咁辛苦。好攰啊！哇，成个人腰酸骨痛。 你真系老太婆嚟嘅，做少少嘢又腰酸骨痛。 咩啫？琴日同你整地板整咗卅几个钟啦，喂，系人都攰啦，有咩奇啫？ 咁你攰啊，就唔好嚟拜山啦。 今日你阿妈死忌，我点可以唔嚟拜啊？ 眨下眼，我阿妈去咗三年几。 三年几好似好耐，不过伯母整水饺嘅味道我仲记得。 你拜山都挂住食嘅你吓？ 喂，你不嬲都知道我最中意食伯母整嘅水饺噶。 你咁中意食香啊你？装香啦， 知啦。 阿妈，我同思思嚟得快你。 伯母，我系思思啊，装多几柱香孝敬你老人家。你喺下面得闲冇嘢做，就报梦俾你个仔阿杰听，话下佢，叫佢唔好成日窒我啊。 系你窒我定我窒你啊？你仲恰我添？ 伯母啊，伯母，你睇下你个仔啊，当住你面前闹我啊！ 你拜山啊，正经啲好唔好？ 你揸住支香咁嚟做咩啫？ 上香俾伯母啦。 咁你买咁贵嘢，我点上香啊？ 你真系食赖啊！你老豆都唔知系咪食赖嘅。 你讲咩啊？ 你跟你妈咪都系姓何，其实你知唔知道你老豆姓咩噶？ 我唔知噶，我出世佢死咗啦。 嗯，咁你真系好有机会成赖啊！ 早知你系咁样咧，我就唔同你嚟拜山，成日乱咁讲嘢。 切，我自己唔识嚟啊！ 喂，我帮我妈拔坟头草啊，你冇嘢做就企埋一边啦。 哦，咁我坐埋一边睇杂志啦。 妈，思思啊，铁嘴鸡咧，而家睇八卦杂志啊，我同你暂时可以清静下啦。 嗯，睇下有咩八卦新闻先。选美小姐有内幕。咦，呢啲旧闻嚟嘅。抽奖公布、哦，睇下有冇得奖先。哇！ 喂，你做乜嘢啊？呢度坟场嚟噶，唔该静下啦。你咩啊？你撞鬼啊？ 我中咗奖啊！ 中咩奖啊？中奖？ 旅游大奖啊！ 咩旅游大奖啊？ 系啊，我有得去免费旅游啊，美加。开心死我啦！估唔到我都有奖中啊！ 喂，你真系厉害喎！你由坟场烧到茶餐厅，你唔攰噶？ 攰啊，攰啊，好攰添啊！不过实在太开心，真系停唔到咯。 你再系咁笑，迟早笑死你啊！ 唉，喂，咁大个女都未试过抽到奖啊！估唔到一系唔抽，一中就中大奖、啊，仲要两张来回美加机票啊，包酒店食宿，20有咁多、啊，今次有排玩啦！ 得啦，得啦，得啦，知你好彩啦！ 喂，咪住先。 咩啊？ 名额有两个，咁同边个去好咧？ 喂，啲你自己谂啦，你问我做咩啫？ 诶，不如同阿 N 去咯。啊，唔得，佢怕坐飞机。 阿敏咯。 阿敏前两个月先同男朋友去美国，我谂佢唔会再去噶啦。 美美啊，或者叫埋嗰个肥婆。 咦，我同佢哋都唔啱倾，唉，费事揾佢哋啊。 个个都话唔好，咁你自己去啦。 自己梗唔得啦。 惊啊？ 咩啊？边个话我惊啊？我啊，费事差一张机票同酒店食宿啫嘛。 系咩？ 唔梗系啦。啊，有啦。 点啊？边个啊？ 你咯。 我？ 系啊，嗱，除咗 N 同阿敏，我咧就同你最 friend， 唔揾你去揾边个先？ 咁唔得噶噃。 点解啊？嗱，你做装修噶，随时都可以放假行开行埋都得。 虽然系，不过都系唔好。 搞咩你婆婆妈妈？唔通你惊坐飞机？ 梗唔系啦，我同你两个，一个男一个女，去咁远，仲廿几日啊，大佬。 切，我仲以为你惊咩添？ 我唔惊俾人讲啊，不过你女仔俾人讲咧，唔系咁好嘅啫噃。 喂，我唔惊噃。我哋光明正大，行得正，企得正，怕咩啊？ 啊，咁又系喎，还掂我哋两兄弟，边人讲啊？ 喂，算咩意思啊？我如假包换女仔嚟噶噃？ 系啊，讲笑啫，讲笑啫。 点啊？咁去唔去啊？平时又话我孤寒啦，嗱，而家有着数，冇话唔益你啦。 咁你又唔惊啦？我冇理由惊噶，有免费旅游，借得过。 OK， 咁嗱嗱声去买定个箧先。 唔使咁急啊嘛，下个月先去。 喂，矮定啱啦，行啦。 做咩你？哮喘啊？ 叉住你，唞气啫。 唞气咁夸张唔系嘛？ 喂，咁加拿大啲空气咁好。在香港你知道啦，都冇乜机会吸到啲咁新鲜嘅空气。而家梗要大啖大啖啲吸翻旧本噶。 你因住晕啦，你唔好咁夸张啦，对面有鬼仔夹住你啊！ 咩系咩？见个靓女想望神我顶啦。 点啊？好玩啊？去边度而家？ 嗯， 攞份地图出嚟睇下先。 你问我攞啊？嗱， 咦？呢度都几近呢个滑雪场噶、哦，不如去滑雪咯。 你识滑雪嘅咩？ 唔识去学啫。以我咁聪明吓，应该好快学识嘅。 睇下点？ 喂，前面有巴士啊，行啦。 点啊你？ 哇，个屁股好痛啊，打死人啊！ 又话自己聪明，一学就得。 咩啊？一时唔小心啫嘛。你睇下你咧，唔系又系打生意咁打，叻好多咩？ 我点同啊？我皮筋肉韧，打极都唔痛，点啊？ 切，不嬲都知你皮厚噶啦，成只星星咁。 咁你又真系几瘦下噶噃，似马骝啊？ 咦，费事睬你。 先生，请问 是讲 哦，你哋识讲广东话噶嗬？ 我哋系香港人嚟嘅。 啊，我都系香港人嚟啊，系咁啊好啦，咁啊好啦。 唔知咩事咧？ 哦，我一个人嚟滑雪场，但系唔小心扭亲咗只脚，所以 扭得紧唔紧要啊？ 我唔知噶，不过哎呀，一喐亲一只脚就好痛啊！ 咁啦，不如我扶你去医疗室啦，好唔好？ 咁啊，我啊约咗啲朋友喺外边等嘅。你可唔可以扶我出去啊？ 但而家你扭亲只脚喎，去医疗室先好唔好？ 我啲朋友啊喺外边等我嘛，咁佢哋会陪我去医院噶啦。 好，咁我扶你出去。 咁麻烦晒你话，唔该晒你啊！哎呀，你真系好人啊！ 大家都系香港人嚟到加拿大咧，应该咧互相帮助嘅。 喂，嚟到呢个加拿大先肯互相帮助，喺香港就袖手旁观啊？ 你窒少我句得唔得啊？ 可能冇嘢做嘛。 先生，我扶你出去。喂，你自己落滑住雪先。 哎呀，得啦，快啲啦。 我扶你啊，小心啊。 哎呀，唔该晒。 唔好系。先生， 哎、 你睇住前面啊，好滑嘅。 哎呀，好痛啊！ 你点啊？ 哎呀，只脚好痛啊！可唔可以啊？行去埋边嗰度坐阵先啊！ 好，我扶你过去。 哎呀，唔该晒。哎呀， 嚟，慢慢坐。 再行去前面少少啊，少少。哎呀， 哦， 得，呢度得啦。 坐下先。 是应该坐，不过不是我坐，是你坐。 我坐？ 是啊，坐低，攞晒啲钱出嚟。 喂，你做咩攞把刀出嚟啊？ 你一傻噶喎，唔攞把刀出嚟点打劫啊？ 哦，你扮扭伤， 依家先至知啊，蠢材。 喂，嗱，讲真，我冇咩钱噶， 嚟旅行啊，唔多唔少都带啲钱出嚟啩。 嗱，俾差唔多，俾晒你。 咩话？得咁少啊！ 喂，你想点啊？ 咁少钱，阿叔，我今日心情好唔靓。 喂，你 去死啦！ 系啊。 哇！搞错啊！呢、這个劫扶人扶咗去边啊？咁耐都未翻。等我一个人喺度，又大风又大雪，哇！唔系啦，咁等法真系没办法啦，去外面揾下佢先。唔见嘅？咦？冇理由噶，阿杰去咗边啊？沿住条路一直行噶咯噃，冇理由咁都唔见噶。唔会有咩意外啩？阿杰。喂，咪玩啦！你系咪匿埋咗啊？出嚟啦，杰！ 好痛。呢度系咩地方？思思，思思喺边啊？ 你醒啦？ 你边个啊？ 风叔啊，你唔识我啊？ 风叔，我唔识你喎、 啊。诶、哎，你冇嘢啊嘛，伟，你唔好吓我啊。 阿伟， 系啊， 你叫我阿伟， 你咪阿伟咯。 喂，我唔系阿伟、啊，我叫做何启杰啊。 你系阿伟啊？ 我唔系啊。我呢度咩地方嚟噶、哦？我喺边啫？ 呢度系医院啊。我喺滑雪场嗰度见到你晕咗喺啲雪地嗰度，哇，流晒血，咪即刻送你嚟医院咯。 啊，我记得啦。一个贼打劫我，跟住我俾佢打晕咗。 哦，原来你俾人打劫啊？ 系啊，啲钱俾佢抢走晒。 唉，钱唔见唔紧要，最紧要阿伟你冇事啊。你知唔知啊？你失踪咗成两个月噶啦，我哋全公司啲同事都好担心你啊。 呢位阿叔啊，我唔系阿伟啊，你认错人啦。 你明明系阿伟，我睇住你长大嘅，我唔会认错嘅。 但系， 你点啊？你点啊？吓， 我头痛咯。 你个伤口都未好翻，唔好乱喐住啦 吓。点解我头咁痛呢？ 医生咧就话你个后脑受到硬物嘅重击，有啲痛噶啦。 你冇话严唔严重啊？几时可以出院啊？ 仲要观察一段时间。而且你依家都好似唔记得晒啲嘢。我去同医生倾倾吓，等佢帮你详细检查一下。 我冇唔记得。哎呀，我真系唔系阿伟啊！ 你唞下先，唞下先，唔好乱喐啊！我去见医生吓，转头翻嚟唞下啦。 个头好痛啊！ 点算啊 ？Anna 见唔见咗啊？ 你镇定啲，冷静啲先。 佢突然间唔见咗，佢究竟去边啫？ 咁阿杰佢会唔会自己咗第二度玩啊？ 唔会噶，佢点会啊？佢不嬲都好有交代嘅，佢行开都一定讲低噶。 咁唔通有意外？ 意外？唔会啩？你唔好吓我啦。 可能佢自己去咗滑雪，一时唔小心跌咗落山。 跌落山？哇 ，Ann 你唔好乱讲啦！ 不过唔会嘅，阿杰份人咁好，应该唔会有事嘅。 哎呀死啦！一日都系我啦，成日窒佢，得闲又咒佢。如果佢真系死咗， 冇事嘅，你不如报警先啦。 报警？系喎，点解我唔识得去报警咧？ 你尘晒鸡咁啊，连报警都唔记得啦。 我而家即刻去报警啊！ 有咩消息你打电话翻嚟俾我啦。 哦，知啦知啦。 哇，系十点几噶啦，原来唔觉琴晚瞓咗十几个钟头啦，哎呀，个人仲好似好攰咁，睇我头好似冇咁痛啊嘛，唔得。落床斟杯水饮下先。 阿伟啊，你落床做咩啊？小心啲吓。 阿叔，又系你啊？ 你想攞咩？我帮你攞啊。 我想攞杯水。 我斟俾你吓。 唔该晒，唔该晒。我点称呼你啊？ 阿伟啊，你仲未记得我啊？ 我唔系阿伟啊，我 唔紧要唔紧要。嗱，医生咧就话你个头部受到重击，你依家嘅情况。是失忆症嚟嘅， 我冇失忆啊，其实是你认错人啊。 你细细个赖尿，我都成日帮你换过片啦、啊，我点会认错自己嘅细侄？ 喂，但系， 你失忆啊，你失忆啊，唔记得起自己真正嘅身份同背景，所以当咗自己系另外一个人。医生话你呢种情况啊，都唔算系罕见嘅。 加拿大的医生噏得就噏。 喂，医生叫你多啲休息、啊。通常咧，失憶症都係短暫性嘅，遲啲你就會慢慢記得翻起啲嘢噶啦。你瞓陣先，唞下先嚇。 又瞓，我瞓咗十幾個鐘噶啦，夠啦係嘛？ 喂， 你又落床去边啊？ 我要找回我朋友啊。 朋友？ 是啊，大家他应该酒店都在等紧我噶啦。 喂，你肯定冇记错。会不会是你的幻象嚟噶？ 幻咩象？即系话俾你听，寻日我同我朋友去滑雪，突然间撞到个人，那个人就扮扭亲只脚，跟住我扶咗出去，然之后咧个攞把刀仔怼住我，跟住我就俾晒钱佢，然之后佢就剥晕我，就系咁。 你受伤前嘅事，似乎你都记得好清楚 喎。唉，我唔同你讲啦。 相反，之前嘅事你一啲印象都冇嘅。 我唔同你讲啦，我真系要走，我要揾朋友。 阿伟啊伟，医生要帮你做详细检查，你唔出得院住噶。 我冇事啦，我可以走啦，叔。 等啦，你唞阵啦。有咩事嘅话，城市集团就冇人打你噶啦。 咩城市集团啊？ 你记得起自己间公司啦吓？ 城市集团咪阵先。啊，我听过。呢间公司规模好大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盛氏集团喺加拿大系资产最雄厚嘅华资公司嚟噶。 你喺盛氏集团做咩噶？ 我系盛氏集团嘅副总经理，你就系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啊，盛伟。 哦，你讲个阿伟就系盛氏集团嘅老板。 你就系我哋公司嘅老板啊！你依家有翻啲印象啦，系嘛？ 你竟然以为我系你老细，仲喺间咁大公司嘅老细，你唔系同我讲笑系嘛？ 的而且确系我哋嘅总经理啊！ 唉， 做咩做咩？ 我真系大懵，我攞身份证俾睇，我攞身份证俾睇，你就知道我系边个？ 你揾咩啊？ 我梗系揾银包啦，揾咩？哎呀，我唔记得咗，我俾个贼仔抢咗银包，乜嘢都冇，咁即系冇身份就冇证件啦。 证件事少啊，最紧要系你个人冇事。 我冇证件，有啲口同皮拗啦，证明唔到我系边个啊嘛。 医生好快嚟同你检查噶啦，你唞下先吓。 但系我真系要去酒店揾我朋友啊。 你朋友住喺边间酒店啊？我帮你揾啦。 你讲真系咪？你帮我先。 系，喂，你啲伤势未好，唔方便走动，我帮你。 嗱咁，佢名叫钟思思。在哈巴 Hotel 503号房。 OK, 我找人即刻叫他来、啊。 喂唔该晒啦。 都报咗警啦，但系都系冇阿杰嘅消息嘅。佢究竟去边啊？如果佢真系有意外咁点啊？一日都是我啦，又唔识滑雪，又要去滑雪，唔系我做妹搞成咁啦，一日都系我唔好啊！阿杰，阿杰翻嚟啦，阿杰， 小姐你好， 你揾边位啊？ 请问你系咪钟思思小姐呢？ 我是啊，你 哦，我是城市集团的职员嚟噶。 城市集团，咩嚟噶？ 我哋董事长想见你。 喂，我都唔识你哋咩集团咩董事长。 我哋董事长咧系盛伟， 唔识啊。 佢个脑咧撞伤咗，佢话佢自己叫做何启杰。 阿杰。 真假情人第一回，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江李志编剧，陈伟康、叶锦生、林燕飞录音，并且由尹天照饰演何启杰，陈文焕饰演钟思思，施介强饰演凌海峰，黎基球饰演阿星，莫家驹饰演贼匪，陈燕青饰演阿 N。谭翠莲饰演 Jenny， 真假情人第一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